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，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莫文蔚他最早被大家认可的身份呢是演员，虽然1993年莫文蔚在香港推出了 Karen 莫文蔚啊，但是风格太过另类，当时啊买单的人并不是很多，所以他的 1.0 时代是从大话西游开始的。因为演唱了电影当中的插曲，被卢冠廷推荐给了李宗盛。莫文蔚呢在滚石推出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就中了，像广岛之恋、电台情歌、他不爱我都成为了中文歌坛大热金曲。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，杨立德作词，陈小霞作曲。如果你会唱就一起来吧。他不爱我，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他的眼神说出他的情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不